paint a flower. Oh, that's nice of Peppa. So now,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classroom. What can we see? I can see some colouring pens. I can see some blocks, some toys. Playgroup looks fun. Ding, ding. Watch me, George, snorts Peppa. First, you paint a big circle. Peppa carefully dips her brush into a pot of pink paint and draws a big pink circl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her paper. Ding, ding. George draws a big green circle. No, George, that's the wrong colour, snorts Peppa. Watch me. Peppa makes yellow petal shapes. George paints a green zigzag. George, that's the wrong shape, says Peppa. Oh dear, George. Ding, ding. Peppa admires her flower painting. Perfect, she says happily. George is still painting. Instead of a stalk and leaves, he has painted another circle with five lines sticking out from it. You're doing it all wrong, says Peppa. I don't think George is drawing a flower. What do you think he's drawing? Ding, ding. I've painted a flower, says Peppa. Very good, Peppa, Madame Gazelle smiles. And look, George has painted a dinosaur. Madame Gazelle sticks Peppa and George's pictures on the wall. Oh, of course George has painted a dinosaur. He really loves dinosaurs. Ding, ding. Now it is time to go home. What will you paint next time, George? Asks Madame Gazelle. Dinosaur! Grrr! George giggles. Everyone laughs. Ding, ding. Oh, so that's the end of today's story. Really lovely. Now, I want to ask you, if you have a little brother or sister, would you let them come to playgroup with you? Me, I have a little brother, just like Peppa does. And I love to play with my brother.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o have a friend to play with. Ding, ding. That's it for tod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Bye-bye. 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皮特老师想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重复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 was lying in my bed when outside my window there appeared a tiny head that had a greenish glow. I'm ready with fresh batteries.

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 FM Lifestyle. 我是 Chloe.五月的北京呢，是艺术的北京，一大波精彩的艺术展览陆续举办，比如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介绍过了太古里潮流艺术展，此外呢还有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梵克雅宝典藏珍品回顾展等等。而所有的展览中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4月29号到5月2号举行的2018艺术北京博览会了。12年来，在超过15个国家以及160家参展机构的共同努力下，艺术北京已经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艺术市场发展之路。今年艺术北京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全面升级，大玩艺术跨界，融合科技、奇趣、美食、音乐，打造多元化的艺术盛会。那么今天月生活 FM Lifestyle 就将带领大家去回顾2018艺术北京的盛况。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全国农业展览馆2018艺术北京博览会 Art Beijing 2018。这一次的艺术北京博览会呢，已经是第13届了，29号在北京开幕。这一届呢，甄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60家的艺术机构，展览面积呢是扩容到了近30,000平方米，是创办13年来展出规模最大的一届。我们现在在往入口走的路上呢，就已经看到了很多放置在室外的雕塑作品，比如说有一组金属的雕塑，非常有趣啊，一盆海芋，这个海芋呢是金属做成的，荧光闪闪的，那么和它装在同一个花盆里的呢是自然的海芋，绿色的海芋。那参加这一次艺术展的有现当代艺术机构、经典艺术机构，还有邀请了北京的比如说塞万提斯学院、墨西哥驻华大使馆、葡萄牙驻华大使馆、荷兰王国驻华大使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带来的世界 Art World。 所以这会是一场融合艺术设计和生活的设计盛宴，让我们一块进去。来的人呢还真不少，中国人外国人都有。在现场的观众里头，我们看到有不少是家长带着孩子来，从小熏陶孩子们对艺术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2018艺术北京地图。那一号馆和三号馆呢都是设计艺术，11号馆是当代艺术和经典艺术。 对，5号有一些青年艺术。 哦，5号是青年艺术。之外呢，还有公共艺术和户外空间。 对。 那飞的。好的，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1号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呢是一个大的一个装置作品，很像阿拉伯王国的那种宫殿式的，一排一排的银色的大柱子。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让我们进去看一下。 Dutch Lab 设计防卫队，这是一个集建筑设计、空间设计、平面设计和产品于一体的韩国设计的团队。今年呢，他们再次带来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啊，这个主要是让人们感受冰滴咖啡机制造。这些非常精致的仪器啊，看起来很像是那种复古的实验室的仪器，但其实呢，他们是非常精巧的冰滴咖啡的制造仪器。现在把冰滴咖啡呢都弄成像艺术品一样精致漂亮的东西了。这里有解释说，在冰滴咖啡的制作中呢，很多人只关注咖啡的萃取过程，而他们呢更加专注于冰滴咖啡的口感，因此呢他们重新设计了完整的可以保持口感的冷萃冰滴咖啡系列。继续往前走，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叫做水晶艺术的一个空间。 里面有水晶造型的各种各样的艺术品。那我面前的这件呢非常有趣，就是一排的这个水晶砖，每一块砖里头呢是一个人像，这个人像呢像是一滴墨滴进了水杯里，然后慢慢的氤氲开来的这样的一个思绪状的感觉。另外呢，这边还有水晶做成的桌椅，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是，把这个天然的发黄的树枝和树叶呢，镶嵌到了这个水晶里，所以呢，看起来呢，像是把那自然的美好的一瞬间，永恒的保存了下来，也使整个的桌椅家具。还有这个茶几看起来呢富有自然的美感。继续往前走，我们现在来到了七奇艺术，这是由中国两位著名的雕塑家向京和徐广慈2010年创立的，内容呢涉及到比如说雕塑啊、配饰啊、设计产品等等。你好你好。 哎你好。 嗯，我是北京电台的。 哎你好， 能介绍一下吗？这个艺术商店是一个什么概念？ 其实西奇艺术是2010年两个国内顶尖的雕塑家创立的一个艺术礼品的一个品牌。其实更多的是想要把艺术带进人们的生活，以礼品的方式进行传播，也是从他们艺术原作里面提取他们艺术的那些理念，说白了是揉碎然后再整合，变成这种像现在看到的一些比较 pure 啊，或者说比较开心的这种。 市场对这样的一个反馈怎么样啊？ 从整个市场来讲的话，其实前几年大家还是把这种艺术转商业这种模式嘛，没有太明白是为什么。其实到现在来讲的话，大家也慢慢的去明白，其实艺术跟商业是不冲突的，只需要拿捏出中间的这个平衡点，找到这个平衡点就可以。 那你觉得平衡点就是艺术的这个衍生品？ 我觉得平衡点从按徐老师的话就是想要做什么。那我们想要做的是礼物，那是艺术。那首先在创作上来讲，还是由两位艺术家去进行创作，然后在礼物的风格上面，那从质量上面也好啊，从上色的这种方式上面也好，我们一定要做到最高水准。那也就是在做商业的同时，不要把艺术性降低。 嗯， 对。 您说头几年大家不是特别认可，那这几年呢？ 嗯，这几年就完全就包括展位上的人，其实逛我们展来讲的话，大家也都是对艺术和设计多多少少是有兴趣的。那来的也都是我们这个比较喜欢的，喜欢我们这个品牌的，其实人是越来越多。包括现在整个市场来讲，对于艺术礼物吧，或者包括这种就是咱们所谓的艺术延伸的这些产品，是接受度是越来越高。 继续往前走，啊，我们现在面前呢，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桌子，乍一看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圆桌，可是呢，这个圆桌底下的那个四条腿呢，就好像树枝、树杈一样，可以再转出来一个个小小的圆桌，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像托盘似的东西。也就是说，每个人坐在桌子边上的时候呢，就可以转出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桌子，然后把自己的一些物品、水杯啊什么的放在上面。作品非常有趣哈。Hi, Chloe from Radio Beijing. Are you the designer of this yes, table? Yes, I am. Yes. Okay, so 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and can you introduce this work? Yes, my name is Oliver Olsen, and we have workshops in London and in Denmark. This table is it's inspired by the Nordic, or rather the Norse concept of the universe from 2,000 years ago. It's an ancient concept. In the ancient universe, according to their beliefs, 2,000 years ago, is you have a round universe where you have the heavens, where the gods live, and then you have 8 other worlds. One of them is Midgard, where the humans live, and all the worlds are connected by a tree called the Mother Tree. Very philosophic, but actually it's very functional as well. It is, yes. And so what I wanted to create was a square table, but with a turning center table. It is turning. It is turning. Uh-huh. And what we can do is you can connect the round, you can use the round table as standalone, as maybe a kitchen table or a bar table with stools. Because the round table is maybe a little bit small, we have these 8 worlds, you can call them drinks tables, yes. Where you can put your drink or your ashtray or your iPhone. But then if you have guests, the square table, which on an everyday basis, so that's over here on the right, you see it in rectangular, but you can put a wide piece. You see in this picture here. Ah. And so you can enlarge it. Uh-huh. And put the round table in the center of the square table, and you can sit 8 to 10 people around it. Thank you. Thank you.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从一号馆出来，前往三号馆，也是设计艺术。刚刚我们在一号馆里看到很多的展区呢，大家都有机会近距离的欣赏甚至触摸展品艺术品，这样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接触艺术的机会。同时呢，在展位上呢还有设计师或者是负责人在现场可以回答大家的各种问题，也就是说产生了一个艺术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在这个馆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很多的艺术商店的品牌，他们把艺术设计作品呢变身成为小的一些，比如说家用的装饰品啊，或者是服饰摆件等等，这样的话呢就让艺术以这样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那在现场呢，我被一幅非常漂亮的蝴蝶作品吸引住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装置的艺术作品，可以看到这种荧光色的蓝紫色的蝴蝶大大小小，然后排成一个上升的像气流的东西。在这个展览空间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动物，比如说蛇还有小鸟等等，做成了漂亮的标本。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可以。这个我们这个所有看到的是一个设计师，他叫克里斯图胡玛丽，是美国人，然后原来是模特，然后他在世界各地走秀的时候就是误打误撞看见很多漂亮的昆虫，然后他就开始研究我怎么才能把这些利用起来，完了大概到现在已经有将近30年的时间。你看到的里边呢大概分为几个系列，比如像经典的马赛克系列，有很多小型的虫子组装起来啊。 这些虫子看起来这颜色非常的绚烂，都是自然的颜色吗？ 咱们现在所有展出的唯一一幅是这一幅，是上过颜色 啊。 为 什么这个螳螂是上过颜色啊？ 对，那唯一一幅为什么？因为它死亡时候它就会失掉这个颜色，但是活的时候是这个颜色 okay, 所以给它看着上线的所有的你看见的全都是它本身的颜色，因为我们这个防腐包括干燥这些技术都是可以说是自有自己的专利。我们所有虫子都来自于世界各地。 有哪些珍稀的品种？ 是这样的，在中国呢它有一个叫华盛顿公约，然后之后它分三个级别，然后之后这个级别越低它这个就是就不受保护。咱们现在所有看见的在中国的都是第三级别的，第二个级别呢也是可以购买的，但是需要特殊的证件，因为我们那样的作品呢极少，所以现在在中国地区呢我们还没有去进入这些作品。 那把这样的一些动物做成标本然后做成艺术品，它的意义何在呢？ 基本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漂亮的东西， 其实也是起到一个去呼吁大家对自然保护的这样一个作用。 对对对，因为好多人会认为说你杀死这么多虫子然后之后有些残忍什么的，其实我们捕捉到这些昆虫其实才是就是世界上所有人捕捉这些虫子其实连千万分之一都不到，所有虫子你都会很难发现它们。我们这个很多捕捉虫子的地方都是非常原始的地方，甚至连衣服都没有穿，那些人呢他怎么生存下来？他只能把树砍了然后耕种耕地，那我们给他一部分费用之后呢他可以来捕捉虫子来养活自己来保护这个原始森林。那如果说原始森林要在的话他就不会说灭亡，昆虫就不会灭亡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作品啊，这个蝴蝶的颜色呢非常非常的鲜艳，是极明亮的黄色，那翅膀上有非常漂亮的像太阳一样的橙色的花斑。那这样的一个蝴蝶呢叫做飞粉蝶，这是一种在南美洲大部分地区比较常见的蝴蝶。那以太阳一般椭圆形的组合的方式呢能够让整个作品显得非常的明亮，而且带来春天的气息。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好，我们从三号馆出来到了五号馆，这里呢是这一次艺术北京新增的这样的一个 新的文化品牌叫做新锐艺术品市集 High21， 多层次的来展现青年艺术家的面貌，有200多位青年艺术家的近1000件作品，这其实呢也是为青年艺术家提供了一个亮相并且接受市场检阅的机会。在这样的一个展区哈、所有的这个绘画的颜色呢，色彩都非常的缤纷丰富，看起来呢极有活力，而且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呢，比如说是非常可爱的小动物啊，或者是小人偶啊。这里有两幅我非常喜欢的作品哈、一幅作品呢是马英哥的加冕，一只非常骄傲的白猫趴在冰瀑的上游，这只猫呢和冰瀑相比啊看起来非常大，是一只巨大个的猫，头顶上呢戴着一个金色的皇冠，猫咪的神情呢是非常陶醉而骄傲的闭上眼睛，而身后呢是灿烂的星空，非常有意思的形容了猫这个动物的性格。我的理解就是虽然猫的个子不大哈，但是猫呢总感觉自己像是世界的王者一样，好像世界都被它踩在脚下。另外的一幅作品呢叫做松林，同样呢还是在静谧的夜色之下，一片雪松的松林，那刚刚下了一场雪呢，整个松林都被白雪覆盖了，有一列红白相间的小火车呢夜间行驶在松林里，而小火车的后面呢是一个巨大的小松鼠，就像施魔法一样，它的手里呢释放出了一轮皎洁的明月，似乎呢是想为这个小火车照亮一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松林里的小松鼠和人类之间有趣的互动。好，那我现在眼前呢是一个艺术品牌，叫做 Go Good Goods， Go Good Goods， 有一点绕口啊。那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些生活中的，比如说摆件啊，或者是墙上挂的这样的一个装饰画啊等等，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摆件非常有趣，叫小目标，一只猪，肥肥的猪，然后躺在浴缸里头，浴缸里头还放了一个小朋友洗澡的时候常放的那种小黄鸭，然后他非常享受的右手握着一个酒杯，然后嘴里还叼着一个雪茄，也许这是我们每天都在梦想休闲的一刻吧。你好。 Hello。 这些东西都是艺术家的这个原创的作品， 对、然后因为我们还是在做艺术品范畴，就是原作然后限量版艺术品，那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个作品是原作，那你可能你要是收藏可能就那么8个人或者就一件的话呢，它不能够满足很多人他的喜爱，然后呢我们就是把它生活化的意思，就是首先可以跟艺术家沟通，是不是可以把一个作品数量的多一点，大概就比如说30件或15件，那还是艺术品范畴，然后让更多的人拥有它了以后呢，价格就可以更便宜一点。 也就是说它其实每一件作品都是艺术家做出来的艺术品，并不是一个艺术的 产品，对，不是产品范畴，它还是在做艺术。 那这个展区是青年艺术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背后看到这个 作品80后艺术家 都是80后艺术家， 全部是80后艺术家。 哦， 各大院校的，比如说像现在有这个央美、鲁美、四川美院，然后天津美院，基本上清华美院。 那你们是怎么和艺术家建立这样的联系？ 是艺术家，我们会一起来，有一些艺术家他本身有一些作品，然后呢我们当然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跟艺术家沟通，然后包括作品的一个价格怎么样可以被人更容易进行消费。 那你们怎么来挑选艺术家呢？因为艺术家 很 多。 首先这个因为我们本身在行业内不是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对行业的动态啊，那些画廊代理本身也有一些很多了解，这些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有一个我们会把作品定为，就是说第一呢就是它是要有一个怎么讲，成人童话，就在我们品牌下就要表达它成人童话这个概念，比如 Go Good 的故事就是要打造一个成人童话世界，所以我们是把这个作为一个线索，然后所有在这个线索上的，然后我们去跟艺术家分别去沟通。 现在市场的反馈如何？就是 发现大家可能是因为现在确实太辛苦了就是我说的辛苦就是把整个的节奏工作的压力，一些60后的这些就会说啊，这个怎么现在的作品都这么 这么 幼稚 啊，甜美，然后这么甜美可爱呢？然后我就说，跟早期的艺术家可能关心的这种政治啊，就是环境啊，像 一些深刻的主题， 深刻主题是可能从50后、60后那个艺术家是那一代的，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你会看起来比较严肃。那现在当下的这些艺术家，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更关注的就是自我了，自我表达，而且更当下其实生活里的人，就尤其是我们选的艺术家啊，也是跟生活接近，他能融入生活，一定是关注当下内心情感。 嗯，这可能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些文化的体现，他是生活中他接触到的元素，把它艺术化的处理之后，出来的就是这样很自然的 一个东西。对，其实他也没有特意说我要去甜美，特意我要怎样，就可能是说在现在这个当下的环境中，自然的一种事。 那我们现在在来11号馆这儿，可以看到现场呢，伍德吃托克呢，他们还带来了一个美食市集，这个地方有咖啡，还有一些小食，好吃的小食。这样的话呢，就把艺术和生活市集结合在了一起，让大家有的看，有的吃，有的玩。好，那我们要进入展馆里去欣赏一下。那11号馆呢，是艺术北京面积最大的一个馆，主要展出的是当代艺术和经典艺术。11号馆哈，面积非常的大，展出的作品也非常的多， 有几幅作品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是几幅大幅的油画啊，给我的感觉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那种山野的景象，或者是码头的景象。比如说眼前的这一幅叫《空山雨后》，非常寂静的山谷，只有几棵树，远处呢是泼墨山水般的这样的风景，可是呢又从远山的背后呢透出一些黄色的色彩，就好像远处隔着乌云透射出来的阳光。虽然这幅画呢是很安静的，但是你可以通过飞翔的小鸟以及飘落的树叶感受到风的涌动。看一下艺术家的介绍，艺术家叫博云，他是70年代末中国当代艺术星星美展的重要成员。那星星美展呢，当时是集合了当时的封闭社会中最早的一批特立独行的年轻的画家。 您好，您是艺术家吗？ 是我老师。 能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吗？ 主要是表达了一种这种寂静的这种感觉，然后因为在现代社会就是比较浮躁的一个社会里，就是难得有这样一种就是让我们内心能够安静下来的这个作品，能够让你找到自然，能够让你回归到自己本初的这种内心状态。 那在这个展馆呢，我们看到的很多的都是油画作品，有很多大幅的油画作品，另外呢还有一些现代波普艺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观展呢，大家都是很安静的，然后静静的来欣赏自己喜欢的艺术，同时呢有不少拿着大的相机或者是用手机来拍照的人，把喜欢的艺术拍下来回家再仔细的去琢磨去回味。第一次来看那个艺术北京的展览吗？ 对。 为什么想来看那个展呢？ 看一看现在还有什么新的一些东西吧。 Yeah. Is the first time to watch this? How do you think of it? Oh, beautiful. Any impressive works? Yeah, some impressive works. I saw one painting, it's like a meshed tent. It's like real, but it's just a painting. It's really nice. Will you buy art pieces, like at your home or yeah, office? I buy, yeah, yeah. Mm-hmm. 请问你们是第一次来看这个展吗？ 对，第一次。 那为什么想来看这个艺术北京的展览呢？ 就是对艺术感兴趣吧，因为艺术是生活中间的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然后现在我觉得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开阔一下眼界，然后看到不同的画廊，还有这个包括刚才看的一些当代的现代的艺术家他们的一些作品，觉得挺好的。 平时您的生活中会消费艺术吗？ 其实消费可能最多的就是去博物馆吧，出国的时候去一些城市，就是实物的消费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那今天在现场有没有什么作品让您印象？ 刚才我们在那边有中国青年的一个画家，他的一些作品我们觉得还挺感兴趣的，但大多数都被售出了。他是画的一个就是室内的一些几何图案的一些大色块，我觉得还蛮现代的。 谢谢您。 好，谢谢。 在这个空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画廊带来的一些作品，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风格汇集的地方。